都可能會相信嚇呢樣嘢事實嚟噶嘛，唔係咩咁？ 你覺唔覺得？聖誕老人啫嘛， 係啦，聖誕老人一樣啫嘛， 事實嚟噶，係啦，即係有個芬蘭村啫嘛，你睇， 即係有一個原本好虛無嘅嘢，或者覺得嗰度好誇張嘅，邊、有人咁慷慨，周圍送禮物㗎？哦，跟住話俾你聽，芬蘭有個聖誕老人。今日咧亦都係啦，即係有好多人成日都會講就係、是，喂，有冇外星人呢樣嘢？呢樣嘢大家成日都討論㗎啦。咁、我亦都唔會再 我越嚟越相信有、啊。 係啦，我唔會再 我傾向咯，即係我唔會否定咗佢咯。 我就係想講就係我唔會再問問題呢個問題，因為而家越誇張嘅嘢都有可能係事實，仲要係近排已經唔再係我哋啲平民咧去問呢個問題或者講 宇宙咁大、啊， 係啦，地球有地球人。咁其他星球唔會有人咧，或者有佢哋嘅生物咧， 冇留咁嘥位噶，係啦，咁大笪地方冇人住， 只不過我哋考究唔到啫。係啦，咁其實除咗我哋平民成日研究呢樣嘢之外咧，近呢幾年咧都多咗好多唔同嘅一啲知名人士或者一啲大粒啲嘅人士去講呢件事。咁譬如好似上個月啦，咁有一個以色列嘅一個專家，咁呢個咧就係以色列咧太空人計劃入面嘅其中一個負責人嚟嘅。咁有啲人會嗌佢做以色列嘅卫星之父，即系掉啲卫星上去太空嗰啲，卫星之父咁啊，有啲人会咁样嗌佢嘅。咁以色列入面，咁呢个人咧就已经喺以色列嘅从事太空行业已经30年噶啦，而且而家咧佢亦都有喺以色列嗰度有得到一啲嘅奖项啊，或者外界亦都对佢个角色亦都有啲肯定啊咁啦。咁但系咧佢上个月咧就接受咗个访问，咁佢就话啦，其实咧。原来佢觉得系有外星人嘅存在之余，佢亦都爆咗好多嘢出嚟。例如，佢话其实美国一早已经知道有外星人噶啦。咁啊，仲埋就系、是，只不过系外星人唔想讲呢件事啫嘛。因为佢觉得人类未进化到去接受到或者理解外太空嘅时候，佢宁愿唔好吓亲大家人类啦。咁、所以就希望唔好讲呢一件事。 不要对他说。 系啦，跟住佢又爆出嚟，佢话。其实特朗普争啲爆呢件事出嚟噶啦，咁所以就唔知道真定假啦。 特朗普爆咗咪又系咩咯？即系 啲人信嘅又 系咪系咪佢信特朗普嗰啲咪信咯？ 系啦， 吓唔信嗰啲佢就唔信噶啦，同件事实系点冇关系噶。 系啊，咁跟住佢又讲，佢就话因为咧亦都当然啦，咁啊以特朗普性格，如果真系有嘅话，佢可能真系已经喺佢社交平台讲唔奇啊。咁但系点解冇讲咧？咁呢个以色列嘅专家佢就讲啦，佢话因为外星人阻止咗佢。就係頭先所講嘅説法，就係話喂，你等大家冷靜下先。如果你一講呢件事，而家咧就即刻成個世界嘅人咧就會更加亂噶啦，即係更加都覺得嚇、真定假啊咁樣。 我覺得而家呢個時候唔係，如果你喺美國話外星人嚟，佢哋都唔會太介意噶啦。 係， 因為已經夠亂 了。佢哋嚟到都話：你唔好阻住我哋住啊！等我哋亂完先啦， 亂完先啦。係 啦，咁佢都有講，佢就話呢一個嘅以色列嘅人咧。佢都有讲，佢就话原来美国政府同外星人都中间有个协议嘅，一个秘密协议嚟嘅。 即系呢个咩叫卫星之父讲 啊？系啦，卫星之父，以色列嘅呢个卫星之父。 咁佢收风好劲嘅。 系啦，话晒佢都咁多嘢太空啦， 卫星一收收外太空嘅风嘅。 系啦，佢就话啦，原来美国同外星人喺火星咧个地底入面，嗱、這个都系当然佢咁样讲啦，就话咧深处入面有个秘密基地嘅，呢、這个基地咧就系。佢哋攞嚟進行研究嘅咁樣，咁佢話，但係佢自己都講，如果我5年前講呢番説話嘅話，冇人信我。咁佢就話啲人可能會覺得癲添，跟住佢就話不過而家啦，因為頭先都講佢有學位啊，一啲嘅成就，一啲獎項啊，咁所以大家先至可能會相信佢多啲，所以佢而家先會講呢件事。 係咪咁樣㗎？即係你有學術嘅成就，啲人就相信你㗎啦。 信多啲嗱，如果唔係點會成日咁多自稱話見過外星人嘅人，或者見過 UFO 嘅人，大家聽完之後係咪真㗎？一定會咁諗㗎喎。咁如果你係有啲學術權威嘅，你就會覺得佢唔夠膽吹水咯。会唔会咧？ 咁即系话我读多2年书， 系啦， 吓攞翻个博士，然后我吹水，啲人就信噶咯噃。 唔系噶，以你而家问大人，你求其讲一样嘢，我好信噶。 系啊， 你话俾我听，你外星人我信噶。 其实我系外星人，咁你就信噶啦。 系啊，嗱，一阵间就可以讲下，身边可能即系点解我会话信你可能系外星人咧？一阵间可以讲下。咁但系咧，头先都讲啦，咁啊，虽然佢而家即系有一啲嘅肯定嘅时候，佢先讲呢件事。不过依然都有啲嘅媒体啦。或者有啲人咧都会 覺得喂佢其實都年事已高啦，因為其實今年都已經八十幾歲噶啦，八十八添啊，今年 記錯咗， 係啦，就係話佢會唔會現實同埋幻想已經打亂曬啊？佢而家係咪完全都唔知道自己講緊啲咩㗎？咁即係就有好多呢啲事啦。不過喺同一個時段，美國嘅前總統奧巴馬。佢都去咗一个美国嘅一个夜晚嘅深宵节目度做访问， 佢都系有外星人。 嗱，系啦，类近啦。咁 佢 点讲？ 佢冇可能咁讲嘅。 系啦，佢点讲咧？啲说话系令到人哋觉得好暧昧嘅。 我唔排除有外星人嘅可能性。 但系其实我觉得睇完之后咧，佢讲到同系冇分别。佢点讲咧？主持人就问佢啦：你信唔信有外星人存在？奥巴马前总统先生咁啦，佢就话我唔答你。系啦，我唔答你咁， 即系问嗰啲明星，你有冇拍拖啊？ 我唔答你， 即系有啦。 嗱，个主持人都叻嘅，跟住主持人就话：咁你咁样讲，你冇答冇，即系有啦，系咪啊？你信有外星人啦？而奥巴马咧再答佢啦，就话你可以咁谂咯。嗱，如果粉大人系个主持，你觉得？奥巴马讲紧嘅系咪真系有外星人咧？嗱，咁啊讲到呢度啦，咁啊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名人都有讲啦，譬如首个英国上太空嘅太空人，甚至乎佢系女性嚟嘅，咁佢叫 Sherman， 咁佢都话佢觉得冇世界上面地球上面或者宇宙上面有外星人唔奇啊咁样。咁 啊唔奇同埋有两件事、啊， 佢直情有一个说法系解翻中文话肯定有添，系啦，佢直情有咁讲，因为。其实有成数十亿粒嘅星星，点会冇呢？咁可能只不过系唔会好似我哋咁一个实体嘅物质啫，咁样佢有咁样讲嘅。咁跟住而加拿大嘅前国防部长咧，佢都有讲到啲说话。一首歌之后翻嚟再讲下究竟佢讲咩。 一张胶板已隔着我。高体温你要避光，很多不安那厚薄加码射线都穿不过，一间冰室两个独闯，直直望望有点口汗，不想枯干那快乐潜伏期应无限地去闯，时间都添了飘摇，人间都少了高潮，情感更需要全部封关了，连日头条全发烧，连夜无聊未再跳，无端想把我防护罩揭开，想跟你喘不过气，亲亲那细菌武器，想跟你喷走怨气，危害性不必高企，有种暖气度量衡计不了你，受害人也不会理，谁一呼谁一吸呼吸了你， 奄奄一息那个是我，头盔一般看你直播，比起饥荒更惹祸，解决办法只得一个，尽量尽量去闯，尽力尽力去挡，愿意犯人像我，赢尽沉默然后写感觉，由嘴边追溯心情，连衫都仿似隐形，烦扰到即兴传播很适应，人类文明求血清，宁愿谈情无验证，无端想把你防护罩揭开，想跟你喘不过气，亲亲那细菌武器，想跟你喷走怨气，危害性不必高企，有种怨气度量衡计不了你，受害人也不会理，谁一呼谁一吸呼吸了你，世论也闷得很吸引， 所以就责罚事前必须一吻， 可怕在你或我受不起挑衅， 打开那防护罩半分，想跟你喘不过气，亲亲那细菌武器，想因你透不过气，危害性好 you Sophie。 啱啱听过系吸防护罩，一问主唱系 Dear Jane， 唔知道外星人嚟到需唔需要戴口罩呢？这首歌之前就讲到咧，另外仲有一个高官啊，佢就系加拿大嘅前国防部长咧，佢都讲咗啲关于呢个外星人嘅嘢。咁佢亦都系咧堪称世界上面第一个咧，算系叫做高级嘅政治人物，去够胆讲呢啲说话，即系关外星人或者啲外来嘅生物嘅一啲嘢。咁原来其实佢咧都对首先啦，对外星人，除咗系一个国防前国防部部长啦，咁佢亦都系咧对外星外太空嘅嘢系好有兴趣嘅。咁佢都有讲咧，其实喺2013年嘅时候啦，佢就话外星人其实系有存在嘅。同样地，不谋而合，佢都有讲，佢就系话原来外星人同美国都有合作一啲发展科技嘅。咁啊，唔知真定假啦。佢咁样讲曾经，咁佢就有讲，佢就话啦， 佢退咗休噶啦，呢个 退咗休好耐噶啦。佢嗰阵时系前国防部嘅时候系做1963年至到1967年噶啦。而家已經好老嘅啦，即係2014年做訪問嘅時候，我見佢張相 又係會話，咁佢會唔會年紀大記錯嘢啊？ 係啦，可能有啲人都會咁講嘅喎。不過咧，佢接受訪問嘅時候，佢都有講，佢就話其實咧外星人嚟地球咧已經有幾千年嘅時間㗎啦。 哦， 咁佢都有 金字塔佢哋搞㗎嘛？ 係啦，有啲人咁講。不過好好笑喎，上年亦都有個咪有個外星太空火箭。技术嗰、那个嗰间公司咧，乜乜 X 嗰间啦，跟住之后佢哋曾经 post 咗一张嘢，就话金字塔系咩，仲唔系关外星人思虑紧啲咁嘅嘢啦？跟住去到埃及嘅人系要走出嚟，佢哋政府走出嚟就话，不如呢位先生，你过嚟埃及，我带你亲自参观一下，再俾你感受一下我哋埃及人嘅历史啦。呢个系一个墓地嚟噶，咁样系啊。咁啊，当然有咁样唔同嘅说法啦。咁但系咧，呢一个讲翻加拿大嘅前国防部长先啦。佢咧就叫做赫勒，咁佢就话啦，从佢唔同嘅来源或者一啲报告得知。外星人的种类大概有80种， 喂， 看来有些人是跟人类是一样的，他在街上走的时候在你身边经过，你未必知道他是外星人。 Man in Black 的故事是这样， 是的， 电影， 是的。所以刚才我就说了，如果问大人告诉我他是外星人，我信的，因为都是一些高智慧的生物。那他又说了， 等一下，为什么你要假设外星人一定是比人类嘅智慧高咧？ 因为以下其实我都 search 咗某啲堪称或者自称自己系 外星人嘅 人，又或者话佢系外星人，或者见过外星人嘅人，佢哋都一致讲外星人点样形容佢哋咧，都系话佢哋一啲好高智慧嘅生物嚟嘅。咁一阵间可以讲其中一个啦。咁啊讲咗呢个加拿大国防部长佢仲讲咗咩先？咁佢都有讲，佢就话咧其实大部分嘅外星人系嚟自太阳系以外嘅星体或者星系而过嚟地球嘅，少数咧就嚟自我哋成日都认识嘅火星啊、金星啊、土星等等，而佢亦都咧形容咗三类嘅外星人。咁大家睇下会唔会身边都有啲人似啦？佢就话美国内华达州咧，美国嘅空军工作入面有啲嘅叫做高白人，咁佢哋咧分分钟有阵时，佢曾经试过打扮成修女去拉斯维加斯买嘢，但系冇人知道佢哋外星人。佢咁讲， 执住啊！ 佢咁讲，即系佢哋演变到同人类系一样嘅。 系 咁，佢就话啦， 但系笠住个头啊嘛，修女鼻， 遮住晒咁样一啲特征。咁佢就话第二类嘅外星人咧，叫做灰。 短灰人，咁呢個我懷疑就係平時我哋成日睇到個 ET 矮矮地嗰啲灰灰色嘅啫，眼大大。佢就話因為佢有好纖細嘅膊頭同埋個腳都係好短嘅嘛，即係好纖細咁樣。佢話只有大概五英尺高嘅啫，但係個頭就好大個嘅。佢咁樣講，咁佢就第三種人咧就叫北歐嘅金髮人。佢話如果你遇到佢哋嘅時候，你根本上就唔知道佢嚟自北歐啊、丹麥啊，定係邊個地方？即係話佢演變到係同佢哋係好似咁講啦。咁但係有個訪問入面都有問佢，咁你有冇遇過外星人或者同佢傾過偈啊？咁佢都坦白地話佢冇遇過外星人，但係佢有見過 UFO 咯。 哦，咁嗰啲料喺邊度嚟嘅咧？ 佢就話就從唔同嘅報告，又或者唔同嘅來源得知。佢咁講。咁坊間亦都係我上網睇過，係真係有好多唔同話乜乜星體、乜乜星體嘅外星人，就真係繪形繪色去形容曬喎。入面啲人，譬如有啲有蜥蜴人啊，有啲又話好攻擊性嘅，有啲好似鵝咁樣，即係飛鵝咁嘅樣嘅咁。咁但係咧，亦都喺上年啦，都就係話，所以話上年有好多關於外星人嘅嘢好似爆出嚟。其中一個敏達應該識㗎啦，一個天才嘅發明家。咁呢個發明家咧個名咧就叫做尼古拉特斯拉， 哦 ，Nikola Tesla 咯，微架車， 係啦， 係咯， 佢亦都係發明咗呢個嘅無線電技術嘅，係啦， 咁啊，而家我哋用緊嗰啲係我都唔記得，直流電定交流電， 係佢係啦，現代交流電系統， 係交流電係 都係佢改進翻嚟嘅。咁好啦，呢一個咁勁嘅人，關外星人咩事咧？原来上年嗱堪称啊报道咁写嘅， 佢话佢自己系外星人啊。 FBI 有一份嗰啲叫解密嘅文件，上年就公布咗。咁佢就有一个文件个 file 咧系有佢名嘅。咁跟住入面咧有第三份文件入面总共有64页，系有讲呢一个嘅天才发明家。而但系入面呢份文件中间有啲黑色俾人查晒嘅部分。 通常50年之后 佢开翻噶嘛。 同埋面世嘅時候都係查曬噶啦， 係啊，但係查咗啲係乜嘢內容就唔知啦。不過咧，就有一啲咧冇查到嘅內容咧，就係關外星人事嘅喎。咁啊，快速講下先啦。咁佢就話咧，呢一個嘅天才發明家講少少佢嘅背景先啦。除咗頭先我哋所講嘅呢個無線電技術啦，咁無線電技術啊，咁關我哋咩事啊？其實就係因為我哋而家用緊啲智能電話啊、電視啊、上電腦啊，甚至乎導彈或者我哋嘅地圖啊。衛星啊，宇宙嘅飛船都要用到呢個科技嘅。咁好啦，咁啊呢一個天才發明家原來根據檔案咧，佢已經係發明咗1000項嘅物件咯，仲要唔計一啲佢冇攞專利或者已經賣咗俾人嘅。佢話如果加埋嗰啲大概有1500樣。咁啊好啦，咁啊講到呢度啦，咁啲人就會有啲相信佢係真係外星人，因為佢哋計過。如果發明1000樣嘅作品嚟講嘅話，即係話佢每一年要發明20樣嘢。如果每一年發明20樣嘢嘅話，即係話平均佢每20日佢就要發明1樣嘢。一個我哋正常人或者就算天才都好，點會可以咁叻20幾日發明一樣嘢？ 其實得嘅， 真係 你睇下我寫咗幾多古仔同埋寫填咗幾多字， 20幾日。 20幾日我寫到個劇本㗎喇喎。 但係佢發明一啲影響曬世界嘅事喎。 咁佢唔係嗰1000幾樣都係㗎嘛。 佢就係1000幾樣嘅發明囉。 1000幾樣發明，但係唔係樣樣都係可以好似。 咁係下。可能譬如夾住電話個浪個架咁樣。 係呀，或者衣架。嗱嗱，你發明衣架呢樣嘢都真係好影響世界㗎。係呀。你唔好話一條 Y 呀，一條 Y 呀咁樣翹兩翹咁樣。 係，你啱，問題啱。好啦，今日究竟跟住之后嗰份 FBI 嗰个解密究竟系讲啲咩咧？咁啊，好啦，讲啦。除咗查克以外，佢曾经有一段就写住啦。其实外星人啦，佢会叫宇宙人啦，曾经多次接触过呢一个嘅天才发明家，而且佢哋都话俾 FBI 知呢一个嘅发明家嚟自金星嘅。其实佢喺1856年嘅时候咧，就 BB 仔嘅时候就俾人抱咗落嚟地球。俾咗一对南斯拉夫嘅夫妇去抚养佢长大成人，佢就咁讲，即系呢一篇嘅解密就系咁写啦。咁啊，系咪真嘅咧？就冇人知。不过有人都会觉得，咦，可能真系，因为头先我哋讲过嗰啲计翻嗰啲发明有几劲啦。咁同一时间咧，亦都有人就会话啦，会唔会直情唔系佢发明噶，系佢将金星入面嘅科技带落嚟咧？ 哦，系， 系啦，咁佢咪唔想发明咯？ 佢只不过带啲科技落嚟，咁啲人就开始又觉得好奇怪啦，就系咁点解佢哋要对我哋地球人咁好啊？佢做咩教识我哋咁多嘢啊？ 冇个 show off 啫嘛， 系或者保护我哋会唔会咧？唔知 系 系啦，但系亦都系因为 FBI 咧，佢公布咗呢一件物件之后咧，好多人咧都即刻就会议论纷纷，讨论好多嘢。咁啊，除咗呢个之外咧，其实仲有好多唔同嘅外星人咧。好多都會話嚟自金星啊，或者嚟自火星啊咁樣。其中一個咧，大家已經成日聽到有個預測，就係火星男孩嘅預測咁樣啦。佢成日話自己係嚟自火星噶。咁啊，另外仲有一個咧，就係關於490歲喺美軍入面工作嘅一個外星人，即係一個外星人幫美國打工喎、 即係咁嘅傳說， 有個咁嘅傳說係啦。咁亦都係一個當地即係已經生故，即係已經走咗㗎啦，過身嘅地質工程師去講翻呢件事出嚟嘅。咁、但係入面咧個故仔，究竟佢講呢一個490歲嘅外星人係啲咩人嚟嘅咧？咁樣咁啊，到底佢喺入面又做啲乜嘢，或者點樣形容佢咧？咁啊，不如一陣間10:30新聞之後咧，我哋喺敏感時刻嗰度就繼續同大家講下啦。而家先聽一節10:30新聞，咁啊轉頭翻嚟繼續。敏感时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0: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葵涌石蔭村人石楼有6人确诊或者初步确诊新型肺炎，涉及3个单位都是同一座向的09号单位，分别在14楼、16楼和26楼。当局决定将所有09号单位的居民撤离，其他居民或者曾经在指定时间内逗留超过2个钟头的人士，需要接受强制检测。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和其他专家下午到场视察。环保署首席环境保护主任杨全清说，多个单位的气候有改动，部分外墙的喉管情况不理想，相信有垂直传播的可能性。袁国勇说，6名患者的发病时间接近，不排除有病毒经喉管向上或者向下传播。部分外墙的喉管有草等的植物出现，可能代表有渗漏。12港人案中被内地移交香港警方的廖子文，经14日检疫之后，在区域法院提堂。法官高敬修将案件押后到3月2日再讯，待被告申请法援。另外，法官充公他的3000元保释金。案发时候，17岁的廖子文涉嫌在前年9月30日在湾仔一栋大厦内管有汽油弹原料，和另外4名被告邓启贤、郑俊、郑子豪和李威龙同被控一项串谋意图危害生命而纵火罪。同案被告邓启贤和郑子豪属于12港人案中的2人，早前分别被深圳盐田法院判囚3年和7个月。警方拘捕10人，涉嫌串谋诈骗和洗黑钱，案件涉及金额2400万元。警方话接获80名市民报案，话由2017年1月至到2019年5月期间，曾经出席由2间本地公司喺尖沙咀一栋商业大厦举行嘅投资讲座，期间被游说投资一个位于马来西亚嘅度假区发展项目。他们以现金或者银行转账方式投资，过程并没有签署任何的投资文件或者协议。其后发现有关公司在前年5月已经人去楼空，随即报警求助。警方说，报案人由33岁至到84岁，包括家庭主妇和退休人士，损失由几千元到200万元。香港电台铿锵集编导蔡玉玲被指查册车辆的时候作出虚假陈述，被控2项为取得道路交通条例下的证明书，明知而作出在要项上虚假的陈述罪。他否认控罪，案件将会在3月24日开审，蔡玉玲获准以原有条件保释。 蔡玉玲在庭外表示，港台以案件进入司法程序而拒绝她参与节目制作，对此感到失望。香港电台发言人昨日说，对于已经在司法程序中的事件，香港电台不作回应。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1168点，升10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819点，升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4，日元104.05，瑞士法郎0.89，加元1.269，人民币6.473，英镑对美元1.365，欧元对美元1.212，澳元对美元0.775，新西兰元对美元0.71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8.8美元，卖出1850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同干燥，朝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4度，新界再低几度。听日部分嘅地区系有烟霞，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轻微至和缓嘅偏东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星期六日间和暖，稍后风势增强，星期日显著转冷，下星期中后期有雨。而家气温系15度，相对湿度65%，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想加啲糖，你想加啲刺激？佢认为最紧要有平衡。有人觉得应使得使先最重要，要煮出啱嘅口味，先要知道大家有咩谂法。2021-22年度财政预算案嘅公众咨询开始咗啦，快啲上 budget.gov.hk 讲出你嘅主意啦！ 姑娘，佢开始散收收啦。 诶，扎翻稳佢咪得咯。 佢仲有啲惰添。 诶，放翻好咪唔会惰咯。 你个细佬对得我住啦，你嫌弃我散收收，话我下惰啦。 唔系啊，田婶，豪伯系话散收收嘅建筑物料唔放好，好易跌落街啊。 嗰啲砖啊，乱咁摆啊，好容易下惰，会砸亲人噶。 原来我怪错咗你。 嘿，你得闲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整安短剧。 高空堕物会伤人，做足安全倍安心。 Saturday Game On！ 诶，呢个嘢的神真系成日用嘅， 咁系咪喇叭？ 唔系， 独自享用嘅啫， 俾一啲电佢，佢只能够维持到几个钟头。 系啊系啊系， 两嚿嘢，诶，左边喇叭同右边喇叭咪两。 系啦， 咁点解都估唔到？点 解需要人嘅左边喇叭同右边喇叭？ 咪就系耳筒咯， 系咯， 咪就系无线耳筒咯，你估咁耐？ 逢星期六下昼4-6，香港电台第二台， 莫莉、迪神、施培， 寻上司，认真做。 我系刘德华，记得收听星期一至星期五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莫莉，敏感时刻。 好啦，一个新闻之后翻到嚟，继续敏感时刻。咁啊，直播室入面有敏大人李敏啦，仲有我莫莉喺度。咁今日就讲关于一啲嘅外星人， 系 会唔会就已经喺身边咧？咁样咁头先都讲咗一个就话天才嘅发明家都系金星嘅人嚟嘅。咁而啱啱都有讲过就系话有一个咧已经身故嘅地质工程师啊，佢叫 Phil。咁佢都话生前咧就讲话佢同嗰一个金星人咧一齐合作嘅，因为话说。 佢曾經咧就參與咗一個政府，即係佢哋美國政府一個秘密嘅項目，咁獲得一個一級嘅安全許可嘅，咁就係建立一啲嘅地下嘅軍事基地咁樣，咁亦都堪稱自己喺 Area 51嗰度做嘅嘢嘅，咁佢就話佢喺50年代嘅美國政府咧有一個金星人喺入面做過嘢個噃，咁而佢嘅外形咧係同人類係好相似，不過智商就極高，佢話 IQ 係達到1200咁高咯，1200， 130已經係叫天才兒童 咯。係啦，佢1200，咁佢亦都有講，佢話佢能夠講流利嘅100种語言，包括外星人嘅語言。咁亦都自稱自己有490歲命嘅。咁佢話見過佢個樣啊，或者身邊有啲咩特徵咧，佢就話其實真係同人係冇乜分別。不過咧，每隻手會有6只手指，我哋得5只手指，佢有6只手指嘅。 草蜢 系咪草蜢外星人呢？ 草蜢真系外星人咩？ 系啦，因为头先都讲过有唔同嘅外星人嘅样噶嘛，同埋唔同嘅外星人种噶嘛。 佢哋三个咁聪明，跳舞又咁叻， 系系咯，都可能系。咁佢就话咧，同埋佢一个超大嘅心脏，同埋一个超巨嘅肺。咁但系我唔知点解佢会知呢啲嘢啦，因为佢冇掀出嚟俾佢睇噶嘛。同埋佢亦都有讲过，就话佢曾经喺一个演讲入面。摆嗰张相入面系好多个人嘅，咁就望住一个人系听紧一个人嘅指令或者一啲嘅指挥咁样，咁佢就圈住咗其中一个人就系呢个金星人啦。咁可能大家就系听佢咁讲啦，但系又好奇怪，之前咧有一本书啦，佢叫做《五角大楼的陌生人》，咁呢本书咧就系一个叫做弗朗克斯特兰杰斯嘅博士去写嘅，咁佢都堪称话见过呢个叫索尔嘅金星。即系头先所讲话，曾经喺美国入面做嘅嘢嘅呢个金星人，佢话佢咧体重大概就有84公斤，高就183cm，咁而棕色嘅挛头发同埋棕色嘅眼睛，咁但系佢就话佢喺1960年嘅时候咧就已经搭翻飞船离开咗地球啦，咁样，咁佢亦都堪称就话当时咧呢一个嘅外星人系有同当时嘅总统系有见过面嘅，咁而嗰阵时有一个嘅前美国嘅政府顾问啦，佢都讲过话呢一个总统系有见过外星人噶。系啦，就系、是、咁神奇啦。咁但系好啦，咁除咗呢个话又喺外星人打个工啦，而且美国咧亦都有个女仔，佢自称自己都系由呢个金星嚟嘅。咁但系佢就有啲，我觉得有少少唔系太相信嘅呢一个故事。 而家就变咗系嗰个年纪一把嘅女士啊？ 又唔系，因为佢2014年嘅时候咧就去咗挪威嘅国际 UFO 会议上面就同大家一齐去倾偈啦。咁我嗰阵时睇到张相系好似 J.K. 罗琳再后生啲咁样嘅样嘅咋，50岁咁样嗰啲嘅咋。咁但系佢就自称自己已经有250岁命噶啦。咁佢就话啦，佢点样嚟嘅咧？其实佢话。佢自己出生喺金星嘅一个叫做高纬度嘅空间，即系金星嘅星光层，咁就系话金星嘅另一个空间。所以点解就系话我哋人类去到金星探测嘅时候，我冇嘢嘅入面，因为 火星冇嘢 嘅，冇嘢嘅系啦。佢话因为佢喺另一个空间，但系佢就住喺金星嗰边嘅。咁佢就话因为佢细个嘅时候咧，带住灵星啊，咁就。有一个特殊嘅任务就嚟到地球，因为佢就带咗一啲人类遗忘咗嘅太阳系历史，又或者人类嘅真正嘅起源，佢就带翻嚟地球，佢咁讲。咁佢就话咧，因为以前啊，咁佢讲翻好多以前嘅金星嘅生活或者外太空嘅嘢啦。佢话原来好耐以前，火星、土星、木星、金星都曾经有个物质嘅生命，即系好似我哋呢啲实体嘅生命。佢話：但係佢自己就出世喺金星嘅星光層，即係嗰啲另一個時空啦。點解咧？佢就話啦，因為當時啊，佢要保持住呢、這個佢有啲業債要去抵償，所以佢就化身為一個物質。就嚟到地球生活啦，咁佢就咁讲嘅。咁好啦，咁佢都有讲，佢就话，咁金星入面嘅生活系点嘅咧？咁佢话金星嘅生活当初佢话其实咧就好似天堂一样嘅。佢就话， 咁天堂系点嘅？ 系啦，天台系点嘅咧？佢话外星人同外星人之间系用心灵感应去作为交流，即系唔系好似我哋而家讲嘢去倾偈咁咯。即系我唔出声，问大人已经知道我讲紧乜。佢话咁样交流嘅， 所以讲唔到大话咯。 系啦， 你唔出声，我知道你讲乜噶啦。 读心术， 有冇去滚你啊？有啦，嗱我都读到你心啦， 系啦， 系。 咁佢都话，原来呢一个咧，曾经嘅心灵感应咧，喺地球上面系出现过嘅。佢话远喺亚特兰提斯嘅时期嘅时候咧，其实佢哋话当时嘅人啊，系有掌握到呢个技能啊。佢话但系之后咧，我哋喺发展之后，即系佢哋喺发展之后就消失咗呢一个嘅技能啦。咁佢亦都有讲啊，金星人咧系唔需要食嘢嘅。佢话，因为佢直接咧就吸收周围身边环境嘅能量， 太阳能咁样。 系啦，但就周边嘅能量佢吸收咗就得噶啦，唔需要食嘢。咁但系佢话最令人惊讶嘅就系咩咧？咁譬如所有嘅嘢都系用思维去创造出嚟嘅，例如一间屋，佢就自己用个思维就搭咗间屋出嚟啦。即系所有嘢都好似超能力咁咯。我哋所讲嘅。 但系因为佢如果冇实体，佢可以咁样噶。 是 即是他本身是不是一个好像我们那么有血有肉的人、啊、 很虚幻的。 他本身就是一个意识。 是。 是那他就不用了。是不是他不用怎么说他本身没有实体他就不用去间笋盘是实体了。 那就是说所有东西他都讲到是虚无啦。那就是说其实是不是假的呢 他又不是虚无、啊。 因为他都说他自己原本不是物质的身体来的。 不是物质都可以存在的嘛。 啊、那是。 啊！即系我唔知点样咁讲嘅，即系有啲叫嗱，你话空气咁样，你都睇唔到啦，系嘛？ 但系佢存在。 当然佢系佢存，佢因为佢有粒子啊等。咁佢呢一只系连粒子都唔使地存在，系一个意识嚟嘅。 系。咁佢都有讲过啊，金星人嘅寿命系好长嘅。佢话如果咧按照地球嘅时间嚟计嘅话，佢当时啊讲紧2014年嘅时候已经系250岁噶啦，但系表面咧仲睇落去都只系50岁左右咁样。咁好啦，讲到呢度啦，其实上年咧都原来有一啲，即系我哋而家听落去好似好多嘢都好冇科学根据啊嘛。咁原来上年咧英国有一啲大学嘅团队咧，佢都有啲好似接近咗一啲答案嘅嘢嘅一啲报告。 咁好， 到底系乜嘢咧？ 唔系 X-file 咯， 系啦，唔系咯，系啲咩咧？转头讲。 我想证实一生有缘的妒忌。我想清洗肌肤剩余的黑色素，重新上路。我想清洗哭泣造成的脸上泥土，洗去自卑的焦躁，形象更清高，新一个人。镜子赞好，走失过自己脚步捉得到，只有薄雾若到像番简谱，流落到孤独，拾回活在的依据，面对我畏惧，将缺陷将泡沫浸。最好香水终于找到新味道，最好挑选新的浴袍翩翩起舞，全身朗布，最好更改新的造型比旧日还好，洗发水洗走苦恼，将缺陷将 知道外星人使唔使冲凉嘅咧？我都好奇呢样嘢，定系用念力就已经当冲咗凉咧？啱啱听过系叶巧林嘅《浸浴》。首先咧，我咪讲咗话，呢一个世界啦，或者呢一个嘅宇宙银河系入面啦，有一啲嘅星球啊，有机会系可以同我哋有一啲嘅联系嘅，佢哋堪称叫做高文明嘅智慧，或者一啲嘅叫做外星文明啦。咁我想话啦，问大人，你信唔信外星银河系入面啦，系有好多个星球，原来其实可以同我哋联系？唔系头先我哋所讲金星、火星、土星咁简单， 可以联系啊？ 系啊，即系同我哋一样都有啲高智慧嘅生物咯。如果我哋当人类系一啲高智慧嘅人嘅物体嘅话， 我觉得又未必，因为人哋高智慧唔代表一定要同你做朋友咯。 系， 即系好似我哋啲隔篱邻舍咁，系咪？而家咪就系冇睦邻嘅关系噶嘛？系咯， 系 可能佢睇唔起我哋啦。 系嗱，咁啊，佢睇唔睇起我哋咧？可能分分钟咧就要去到四千几年后，即系 先知 公元六千几年之后先知啦。咁发生咩事咧？我点解突然间咁讲咧？我就系话，喂，近年即系我睇翻好多资料先知，原来哦，上年唔知点解咧，有好多人真系讲一啲关于外星人嘅嘢，甚至乎英国有团队咧都有估计到啊，到底我哋咧即系银河系入面有几多个星球咧系可以用一啲嘅高科技或者一啲嘅高智慧去沟通嘅咧？咁样咁呢一个研究就喺上年六月的时候就刊登了在这个叫做天体物理学期刊入面的。那这个期刊入面就讲了这个英国的诺丁汉大学入面有一个叫做天体物理学教授。那他呢就说了很兴奋地讲，他就说第一次终于我们都可以真正去估计宇宙入面可以跟人类真的接触到的外星文明的数量有多少了。这样咁佢就话啦，点样去计呢个数目出嚟嘅咧？分别有两个唔同以前嘅一啲嘅程式，佢哋就攞咗嚟做参考，再得到而家呢一个嘅结论嘅。咁分别第一个程式系乜嘢咧？第一个程式咧就叫做德雷克方程式。咁呢一个德雷克方程式咧就系1961年嘅时候一个天文学家啦，咁当然佢都系叫做德雷克啦。咁佢就提出咗， 佢叫方程式嘅， 系啦，佢就提出咗一个叫德雷克嘅方程式。咁佢就话呢个方程式虽然就唔系佢哋计算之列，但系系启发到佢哋思考嘅。咁因为点解咧？咁佢就话呢个方程式入面咧，其实有分到七个嘅元素，有七个因素，再计落去先至可以计到就系、是、嗰、那个星球或者嗰一样嘢系咪都系可以同我哋联系咧？咁包括有啲乜嘢嘅因素咧？例如就系、是、譬如好似我哋地球咁啦，有一啲发放一啲嘅信息出去啦，可以即系地球以外都可以发放啲信息啦。又或者系佢有几耐历史啦？因为其实我哋地球都可能系几多亿年前、几百亿年前，跟住慢慢去到有生物到我哋去进化到变一个嘅文明嘅生物， 时间俾佢有 养成由行星变到行星 吓， 系啦。 再智慧嘅生物 系啦，系啦，系啦，又或者由一个星体啦，由头先所讲行星慢慢变到行星，咁就已经好耐历史噶啦嘛。咁再由入面再有好多唔同嘅因素去令到入面有生物，去到而家仲要系好似我哋咁识得用一啲科技或者用一啲嘢去沟通嘅咁样。咁佢就话咧，因为太多呢啲嘅不即系都估唔到嘅因素，因为大家都仲喺度 check 紧有几多个星球，佢就话所以根本上就难以预测。佢话同埋就算測咗出嚟咧，個數咧係有幾個，知道幾十億個星體咁多個差距， 差距太大咯。 係啦，所以佢哋就覺得呢個唔可行，唔係一個測試嘅方法。但係我哋攞咗中間個骨幹個概念出嚟，咁跟住再加埋另一個咧，叫做哥白尼原則。 咁呢一個亦都係好耐之前嘅一個嘅程式嚟嘅。咁呢一個程式係一個公式。咁呢個公式就係咩咧？哥白尼咧就係15至16世紀歐洲文藝復興時期嘅一個好有名嘅人嚟嘅。咁佢亦都係波蘭嘅神父啦、天文學家啦、數學家啦、醫學家，甚至乎係法學嘅博士嚟嘅。咁呢一個人咧，佢亦都推出咗叫做日心說呢一樣嘢。咁乜嘢叫日心說咧？就係、是、太陽 喺中間啊嘛。 係啦，就係、是、宇宙嘅中心點。 因為之前咪咁啊，係地球係嘛？地 係啦，圍住我哋轉嘅轉，所有嘢都 叫嘛？真係叫地心說啊？ 係呢、這個叫日心說。 我知道，但係之前咧。之前佢哋相信係太陽圍住地球轉嗰陣， 唔記得叫咩， 唔知啊，係即係 係啦。但係佢就提出咗，即係呢個哥白尼呢一個嘅神父，咁佢提出咗就係日心說，就係太陽先至係宇宙嘅中間，地球都只係圍住佢轉嘅啫。而之後留低咗一個巨著，即係一本書，咁嗰個巨著叫做《天體運行論》，咁而徹底改變咗人類對宇宙嘅觀感嘅。咁啊快速講啦，咁啊咁呢一個係點樣咧？咁啊頭先所講就是用不同的这个的方法，就是假设地球或者人类不是宇宙独一无二，即是就是得我们才是一个物体，一个人种。原来它在不同的银河系里面都会有类近地球或者我们这些人类的物体都会有，这些是普通的说法。有一个这样的概念之后呢，就计出了。那它就说原来呢，依照呢個嘅計出嘅話，銀河系入面係大概有4至221個星球存在嘅可能。咁如果攞翻個中間位， 4至221個星球係 同我哋一樣， 可以存在到高智慧生物嘅啦。 係啦，就有呢一個嘅差距。咁如果拉翻個中間平均數嘅話，佢哋就覺得即係話有大概36個星體係同我哋一樣係可以溝通到嘅。36個啫。 喂，其實呢啲唔，我明佢意思啊。即係話其實 你真係明我講咩啊？ 梗係明啦，即係話嗱咁樣就每當每10萬人有一個中個六合彩咁樣咯。 係。 咁然後你咪將你覺得你你 中到六合彩呢個幸運率嘅人抽翻出嚟。 應該係你睇曬點講，咁咪應該咁講。喺九龍嗰度嚇當。有400萬人先啦，咁你咪400萬人就除翻十，系咪啊？头先话10萬啊嘛，咁你咪知道有几多个机会啊？即系几多个人曾经系有呢一个机率中过咯？ 系啦， 即系每10萬個有一个嘛， 系啦，类近咁样啦。咁佢就话咧，好啦，咁啊抽出咗呢36個嘅星体，咁啊，哇，好似佢有个实体化啦咁。但系好啦，呢、這个实体化之后，咁我哋系咪真系好快就可以同佢哋倾到偈咧？結果唔係嘅，所以頭先我一開頭已經講要等多4000多年，因為點解咧？最近嗰、那個啊，即係最近地球嗰個星體，平均都距離1.7萬光年咁遠啊！ 咁即係話嗱，到我係點講咧？我係只龜或者我係蝸牛，咁我係呢一個中咗六合彩嘅其中一個一隻蝸牛，咁但係最近嗰只蝸牛咧。都喺 武雷公咁远啊， 喺尖沙咀咁样，咁我要行去都好远啦。 系啦，咁所以如果我哋真系要同外星人一对一咁样交流嘅话，最早嘅情况，佢哋都计咗条数出嚟，系要去到6120年之后，先会有呢一日啦。 处束吧，勒停吧，仙境可以细似烟霞，我又怕下次换了练好路边不再有花，省了他，担心经济下秒更差，讲好一起看奥运都怕有突发，坏事见讲着笑话，快乐会不会重来，这刻你再忍尽的